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3周年，外国举行了白头山卓绝伟人的不朽经典著作研究讨论会。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不朽经典著作《全民族团结起来，实现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研讨会在冰岛举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不朽经典著作，永远发扬光大金正日同志的伟大先军革命思想和业绩研讨会在尼日利亚举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不朽经典著作，伟大的金日成金正日同志党的事业是战无不胜的研讨会在德国举行。有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